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01分，各位球迷朋友们，做好准备，拿上你的行李，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是的，足球音乐。 从不听劝，直接向前压在闪一边，激情的画面，是温柔的夏天，越走越鲜艳，希望就在眼前，年轻走更远。Everybody shake your body,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Everybody,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烈火燎热情拥抱，就现在，渴望得到爱很重要。我要烈火燎热情拥抱，就现在，渴望拥抱精彩热闹。我要 希望就现在，随时处在战斗状态，为爱而存在。我说，请你要动起来，生活你主宰，理想放太久会变坏，你应该明白。 黑人特萨克，爱人能割舍，叫你哭过，伤口真的三个，眼睛记住你不是颜色，人间嘴也要拽拽的，都不妥协，不迂回，今天就这么一回。出击发出击，就是为代价，所有装甲战马力就是神话。 Everybody,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烈火燎热情拥抱，就现在，渴望喧嚣充满骄傲。我要烈火燎热情拥抱，就现在，渴望做到绝不动摇。我要 怎么样，激情有没有被点燃？这首 Shake Your Body 来自于群星的合作啊。在2014年的时候呢，某可乐品牌当时集结了郭富城、蔡依林、罗志祥、黄晓明、吴莫愁五大明星去玩跨界踢足球。 然后共同拍摄的这首 Shake Your Body 的音乐足球大型广告，就像这首歌曲当中呈现出来的一支动力十足激情澎湃的舞曲哦。在这个舞曲当中，如果你有曾经看过 MV 的话，这 MV 会更加燃，没有看过的话可以重新看一下。这首歌曲呢也是方文山为这个广告片做的词。11:05，带上音乐去旅行，在世界杯期间我们当然要好好的去俄罗斯感受一下了。当然除了可以在俄罗斯感受到举办世界杯这样的热情和全民的参与度之外，还有它如打翻调色盘的美景和众多可以让女孩子们包括很多爱买的男孩子们去买买买的剁手的好地方。今年呢更是增添了很多的便利因素，比如说有条件的免签直飞航班，甚至是火车也可以到达了，部分地方呢还可以支持支付宝支付等等。最重要的是6月份的时候恰逢是圣彼得堡的白昼节，这是一个怎样的节日呢？我们先卖一个小关子，继续的听一首跟足球有关的歌曲，然后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个节日的氛围。下面这首超智能足球有意思了，来自于果味 VC， 感受一下你的超智能足球是怎样的。 天空，梦想在中场起风，战斗唤醒了沉睡的潜龙。球场中拼尽全力进攻，我管前赴的责任有多重，大步走，快如电击如风，时速跑过难向前冲，团结友情，忠诚见证 ，We kick for the goal。足球划破了天空，梦想在中场起动，战斗唤醒了沉睡的潜龙。 VC 创作并演唱的《超智能足球》这首作品呢，也是某一部动画片的主题曲。如果真的可以超智能足球的话，每天晚上你是不是都希望可以操纵一下？这样的话，你支持的那个球队就可能每一场都会胜，你支持的那个球星哇，简直是战无不胜。好了，欢迎来到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来到俄罗斯去好好的感受一下。 前面已经说到，最重要的是呢，六月份恰逢是圣彼得堡的白昼节。这个时候来到这里，不仅可以现场的感受到世界杯激动人心的那种现场很燃的那种情绪，还能够体会很有意思的23个小时白天的神奇的一天。当然在这里呢，还可以吃上一顿俄式大餐。总之吧，一句话总结，能到现场看世界杯，顺便呢还可以好好的玩上一圈。来来，接下来我们在这首作品之后正式的开启俄罗斯之旅。首先这个旋律最近应该大家都能够经常性的听到，虽然不太好唱，但是如果副歌部分可以跟得上的话， Come on， 还等什么呢，一起 Live it up。许久不见的威尔史密斯参与演唱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主题曲 Live It Up， 放飞自我。在球场上球员们真的是在不断的放飞自我，去创作出更好的一个佳绩啊。好的，首先俄罗斯之旅呢，我们先去的是红场。红场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最古老的广场呢，它见证了莫斯科的历史，在莫斯科人们心中的地位呢也是相当之高啊。俄罗斯的群众集会、阅兵都会在这里举行。另外呢，在俄语当中，红色还有美丽的意思。走过用褐红色方石块铺成的广场，你会在现场感受到它像油画般的美好。前面听到了 Live It Up 这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旋律，哇哦，非常之经典，好像每年 有球赛的时候你都会想到他。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Shakira， 来一起 Waka Waka。 It's so time, choosing your battles. Pick yourself up and dust yourself off and back in the saddle. You're on the front line, everyone's watching. You know it's serious, we're getting closer, this isn't over. The pressure's on, you feel it. But you got it all, believe it. When you fold it up, oh, oh, and if you fold it up, eh, eh. Samina, mina, sangalewa, cause this is Africa.Time for Africa. Listen to your guide. This is our motto. Your time to shine. Don't wait in line. Vamos por todo. People are raising their expectations. Go on and feed them. This is your momentHesitation. Today's your day. I feel it. You pave the way. Believe it. You get down, get up. Oh, oh. When you get down, get up. Hey, hey. Tamina, mina, sangalewa. This time for Africa. Tamina, mina, hey, hey. Waka, waka, hey, hey. Tamina, mina, sangalewa. 哇卡哇卡，去做吧，去做吧。很多人印象当中最经典的一首世界杯主题曲，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来自于 Shakira 演唱的哇卡哇卡。有任何的想法，有任何想要去做的事情，各位哇卡哇卡，去做吧。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是圣瓦西里。哇，你能够想象当中的关于童话故事当中会出现的城堡，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它符合你一切对于城堡的种种的想法。圣瓦西里城堡呢，曾经被叫做圣母大教堂，它有九个颜色和形状各异的洋葱头，让人看上去呢，就会想到一首歌曲当中的歌词，难以忘记初次见你。当然，这里在俄罗斯当地也是最负盛名的教堂了，它不仅呢是将16世纪俄罗斯建筑艺术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背后更是有着许多的历史故事。所以来到这里，哎，妹子们可以在这里面好好的拍照，然后找好角度。哇，你拍这个照片在朋友圈当中，无论是点赞数还是留言数，应该都是非常之厉害。当然，如果你想要了解历史的话，带上讲解器，好好的边参观边听。下面这首作品有意思，这个作曲你会觉得非常的熟悉，哎，这不是那个什么某某，但是重新焕然一新填的词，利物浦，来自于旅行团。

近日该片在北京举行了提前看片会，独特的题材类型、真实的故事背景，尤其是影片采用的 DV 拍摄手法，都能让观众更容易体验到身临其境般的恐惧和危险。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日程过半，一场大雨倾盆，前三天还热热闹闹的会场一下子变得有点冷清，片单越来越少，活动也越来越少。不论是行业大咖的发言，还是参与者的切身体会，都能感受到电影行业降温了。有人表示，当资本开始撤出时，回归电影本体的怀抱，或许能够照亮电影人前方的道路。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前方某球员绕过了谁？他离球门越来越近了，这一脚结果怎么样呢？OK， 非常非常业余的解说哈，但这首作品是非常的能够带领我们的情绪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中文主题曲，五月天和其他的朋友一块来共同演唱的《由我们主宰》。OK， 世界杯期间，除了晚上大家能够感受到那种非常燃的气氛，谁说中午就不可以呢？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依然可以把这样的情绪点得很燃很燃。11点36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趁着这样的一个氛围啊，去俄罗斯好好的感受一下。前面我们去过了红场，也去过了圣瓦西里，接下来其实提到俄罗斯，很多人会想到一个很美很美的地方，就是贝加尔湖。贝加尔湖的冬天一直是大家心中公认的美啊，整面的冰湖，大块的蓝冰等等，像是一个散发着蓝色光芒的一个星球一般。但是在它冬日磅礴的美的背后，其实还有着平静的美丽的另外一面，那就是夏天的贝加尔湖了。水质极好，透明度深达40.5米的贝加尔湖呢，被誉为是西伯利亚蓝眼睛。更值得一提的是呢，即使是在非常炎热的夏天，这里的平均气温也不会超过25度，人烟稀少，可以说是避暑的最好的去处了。 想象一下，伴随着清晨的阳光，站在贝加尔湖南部的沙质海湾上，惬意。当然少不了时下最应景的音乐。哎，前方又是谁在进球呢？来听一听谢美这位朋友的他的解说。 There's the man of the moment, Lionel Messi, in the starting lineup tonight, crowned the best in the world. He's going to see a game with more power and a shame and a shame result. And the best player on the planet fires Barcelona ahead. 1987年6月24日特殊日，天才出世， Rosario 开始一段伟大的传奇故事，奇迹无法复制，人类进化从此录制，潘帕斯的雄鹰长啸，迎接希望诞生 from now， 年少飞奔的身影带着火花，藏不住的魔法，漂洋过海登陆欧罗巴，代表了 Barcelona 技术和艺术， You are playing like the Oprah， So far you are the best in the history， Bringing the world stunning moments and mystery， Every touch of the ball 像一阵旋风，瞬间征服全城，红蓝旗帜风中见证，王朝正见证，用神作主就见证，共赢新世界足球先生 ，Come on！ You're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 of the world. You're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 谁也无法代替。You're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 of the world. You're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 你就是不朽的传奇，撰写了完美的意。 Coming inside, turns him inside now, chips it over the goalkeeper. It is absolutely sensational. It is stunning. It is brilliant. It is Lionel Messi at his mesmerizing best. He's a magician and he's pulled out a moment of magic that lives up to the occasion. A real champion, 真正的冠军，从绽放到巅峰，跨时代行进。You are the king, there's nothing to stop you from being number one. 承担使命，接受致敬。就算身披红蓝，遭遇阻击，就算为阿根廷心中哭泣，失败是伏笔，重新呼吸。世人说改朝换代是伏笔，天下无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对手围追堵截，左边右边你频频起舞，像转化蝴蝶。最精妙的路线，真心瞬间组建，完美的布点，杀气慢慢浮现。It's another goal, 角度变化莫测，看不透一个。不够，每天耳朵还有 hand trick is everywhere. All the few who show the no cap, 全场独奏。 You're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 of the world. You're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 谁也无法代替。You're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 of the world. You're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 你就是不朽的传奇，撰写了完美的意。 The greatest Messi， 来自于苏醒在去年6月23号发的一首作品。为什么会选择在6月23号这天发作品呢？原因很简单，因为6月24号就是梅西30岁的生日，他也是在梅西30岁生日前夕呢，作为粉丝特意的献给自己的足球偶像这样的一首作品啊，来自于苏醒的 The Greatest Messi。 这首作品当中的那种燃的感觉，包括那样的热血沸腾的情绪，是能够很感染到大家的，特别是球迷朋友们，以及特别是梅西的粉丝们。好了，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把人的情绪继续的往上推一推，欢迎这位。 有些人说我有罪耶，博客在道路上飞耶，他们想看我下坠耶，不知道我会流泪耶，下一个降落地有十七天霹雳，你站在制高地，我绝不会放弃耶，江湖人说

wings up for your colors. One hand, two hands for your colors. Show your true colors. Here we go, here we go, here we go. Let's go down the show, here we go. Let's get put on the show right now. Let me see your wings.For your colors. It's good to be in the unity. One hand, two hands for your colors. It's good to be in the unity. So you're two colors. Here we go. Here we go. Hands up for your colors. 振奋的节拍，充满力量的歌词。 Raise your flag, so your true color. 再加上悦耳而不流俗的旋律，以及演唱者 Jason Derulo 非常柔滑的唱腔，这首作品呢，可以说让你随时想要起来尬舞啊。也是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某可乐品牌推出的一个主题曲。好，今天我们听了很多关于足球的很燃的作品哈，接下来到了俄罗斯，可能男生朋友们爱看球赛，然后白天的时候就要休息。对于女生朋友们，妹子们可能想要逛街，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就带着各位女士朋友们一起好好的逛逛街。我们来到的是涅瓦大街，这里呢也被称为是圣彼得堡最繁华的街道。想买化妆品的女士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这里聚集了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店，最大的百货商店以及购物中心。据说碰上打折的时候，很多非常知名的一线的化妆品的品牌都是白菜价。当然除此之外，那这里还有最大的书店、食品店，还可以欣赏到各种名人故居以及历史遗址。总之吧，在这里可以感受到非常多的热情。欢呼声又起来了。今天的行程来到了俄罗斯，希望你支持的球队都可以获胜。那希望你旅行的过程当中，你看到的景物，你购买的东西，也可以带给你胜利的感觉，胜利的能量。胡彦斌。 阳光在招手，海浪在摆手，这是热情的节奏。来一曲桑巴，让我们一起跳吧。 Everyone is superstar，焦点在赛场，它的美丽会无法阻挡，你的快乐就放在我身上。来吧朋友啊，为自己鼓掌，